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 News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北双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着那首。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了9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17:02，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两位歌手，这两位都真的很能唱，而且很会唱，也分别有自己的作品。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17:02，我们前一个小时请来的这位歌手有很多很好听的作品。今天呢，有一首作品我都直呼哇，这个现场唱的这么高，在直播间当中演唱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呢？会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也蛮值得期待一下。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张赫轩。 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被他重新诠释演绎的感动且充满力量。当然任何的表达都离不开他自己的感悟，然而最基本的当然就是真诚。 不需要讲述谎言，不勉强假装笑脸，不奢望能够圆满，只为给自己成全。 在音乐路上他从来都勇于挑战自我，我们常会幻想如果，如果有如果，如果没有如果，故事分别会怎样进展？如果还有一次如果，他是否还会挑战音这么高的作品呢？九七四 Live Show， 九月的第一天，让我们相信美好，相信爱情。欢迎张赫轩。 我们相信爱情，我们相信爱情，永不放弃。I love you， 相信爱情 ，You love me。 今天是阴天起风的天气，可能有些人可能还会说也许还会下雨，感觉今天的天气跟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有着非常相似的感觉。低压槽，欢迎张赫轩。 是与非，找不出绝对，就好比黑白之间加车灰，挣扎的疲惫该怎么体会，隐藏是真我或者又是谁，前进或后退要如何干脆，下一秒是清醒还是后悔，自信的违背该怎么面对，眼泪却无法装作无所谓，挣脱不挣绑不就是一个圈，甚至有人为他迷失底线，他或许向往金钱，他希望得到奖钱，他空心思只为在千里周旋，奋力跳出这座不挣这个圈，就算城外世界真的很危险，不需要讲述谎言，不勉强假装笑脸，不奢望能够圆满，只为给自己成全。明的是与非，找不出绝对，就好比黑白之间夹着灰，挣扎的疲惫该怎么体会，隐藏是真我或者又是谁，前进或后退要如何干脆，下一秒是清醒还是后悔，自信的违背该怎么面对，眼泪却无法装作无所谓，挣脱不挣绑不就是一个圈，甚至有人为他迷失底线，他或许向往金钱，他希望得到奖券，他空心思只为在千里周旋，奋力跳出这座不剩这个圈，就算城外世界真的很危险，不需要讲述谎言，不勉强假装笑脸，不奢望能够圆满，只为给自己。 他或许向往金钱，他希望得到奖钱，他空气四只会在千里周旋，奋力跳出这座古城这个圈，就算城外世界真的很危险，不需要讲述谎言，不勉强假装笑脸，不奢望能够圆满，只为给自己成全。 我觉得压力应该还挺大的吧？ 啊，对啊，因为没有我看了一下歌单，没有太好唱的。 你的作品好像大部分都这个样子。 嗯， 是自己太会唱导致的吗？ 也不是，每一次有人来找我，然后就让我唱歌的时候，可能我听完了之后，好像没有特别那种好唱的歌。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觉得啊，你比较适合这类的。 因为一提到张赫轩的名字，大家觉得很能唱。然后呢，钱已经花了，已经请他来唱的，那就给他增加难度啊！ 哇，这么算的吗？啊， 《低压槽》这首歌曲呢，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上映的张家辉导演的电影啊，由他主演的。 对对对， 很多人看完这个影片，觉得这个拍摄手法非常的西部欧美的那种感觉在。 对对对。 然后这首歌曲其实营造出来的氛围，如果我们不说是电影作品的话，是你自己个人作品也是完全 OK 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歌本身的旋律，包括歌词，我觉得都很好。 当时这首歌是专门为这个电影量身定做的。 对啊，这歌的名叫低压槽嘛。 啊，怎么就想到了你？低压槽不应该找那种非常沉稳，然后很深沉的那 种感觉？我就很深沉嘛。对对对。 OK， 对啊， 当然就找到你来唱这首作品 了。对啊， 编曲还其实挺丰富的。 对， 今年张赫轩已经带来了陆陆续续不少新歌了。 对，今天大概四五首吧。 然后我发现好多今年新发的这个新作都是跟影视剧有关的。 对啊，大概唱了确实有七八九部大概。 哎，怎样？为什么2018年大家这个影视剧作品都会想到张赫轩嘞？ 其实我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来找我， 嗯， 然后觉得我比较适合电视剧吧，可能，然后网剧之类的，因为我之前唱了那个北上广的那首歌嘛， 是打动很多人， 对，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适合这样。 哎，但说到这个影视剧歌曲哈，可能有些歌手觉得有点无聊，有些歌手可能觉得说这个为别的作品而做，好像跟自己的关系不太大，你怎么看待影视剧作品？ 影视剧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嗯， 然后每首歌肯定是为这个故事，然后量身定做的嘛。 嗯， 那其实我个人倒没有那么排斥，我觉得挺好的。对，我本身对这歌来讲要有故事性，那再加上这个影视剧，那更完美啊。 你自己的作品是也爱讲故事性的吗？ 嗯，差不多吧，应该是比较。我觉得正能量呢会多那么一点点。 嗯哼，那讲的故事是自己的故事还是别人的故事？ 啊，当然别人的。 就自己的故事顺便挖一挖 OK 吧。今天会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啊，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比如说此刻我们在对话过程当中，从我这个视角看，这个赫轩就是一个低压槽这样的一个状态，个子很高你还站着。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初心。 对， 嗯， 是一个网剧的一个插曲 啊， 叫《镇魂》，应该大家会比较年轻，90会看过，应该会 啊。那大家好像都听过哈。 对啊， 就我们每个人都那么年轻， 啊， 肯定都听过这首《初心》。 对，绝对会的， 对不对？提到“初心”两个字，可能大家想到就是跟梦想有关呀，跟自己的成长之路有关。这首作品确实如此吗？ 这个歌的初心是对一个女孩子，当然这个剧里面不是这么表现的啊。当然我拿的这首歌的时候， 你的理解， 对，进到录音棚的时候，我的理解可能是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很喜欢一个女孩子， 嗯， 然后无论发生什么都在默默地为她守候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生活当中的你也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啊，必须的啊。 要就很长情就是了 啊，对的， 来吧，很浪漫的一首初心，我们听听看张和轩的表达。 他也追逐前行，被寻尘封已久的幻影，孤独只为一颗真心，残酷的回忆飘散温柔气息，那一刻是谁做的决定，默守至今你我这约定，让初心跟随你到绝境，别逃避别假装你不在意，让脆弱不堪一击，让信念被封印，守护的初心等待慢慢觉醒，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今生诉说依然坚定的勇气，他也追逐前行，别寻尘封已久的幻影，孤独只为一颗真心，残酷的回忆飘散温柔气息，那一刻是谁做的决定，默守至今你我之约定，让初心跟随你到绝境，别逃避别假装你不在意，让脆弱不堪一击，让信念被封印，守护的初心等待慢慢觉醒，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今生诉说依然坚定的勇气， 刚才听完低压槽的时候，你以为低压槽已经很难唱，但我觉得这首初心其实更难唱，编曲很舒服，它其实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大家都知道越是这样简单的编曲其实越考验大家的一个唱功 啊，用说话的方式， 哎， 聊天的感觉，对， 哎，这种说法好像说起来非常容易，但我觉得作为歌手你去表达它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用说话的方式去唱， 要收着唱， 哎， 对，不能完全出来， 特别这首歌在低的时候非常的低，然后高的时候它只是很弱的一个鼓点，你就要很高的去跟着它唱， 对，这个还好，下一个更难， 哦，你说下一首歌更难呀？ 当然， 哦，天哪，所以你每次听到这样的有些难度的作品你是开心的是吗？ 有的时候不太会开心，因为啊，这样的歌大家基本不会唱， 嗯， 对， 就传唱度可能不够， 对，因为大家听到就觉得哎还不错啊，很好听这样，然后让他唱的话肯定会唱一些略微比较简单的流行歌曲， 对， 如果 又要那样又要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就觉得啊，听听而已。 但是矛盾点是不是在于歌手作为你自己而言，你是愿意表达这样有难度的作品的？ 当然，因为很有张力。 嗯哼， 你在给人讲故事的时候啊，你说到起承转合的时候，你肯定会有那种感觉。 哎， 那这个歌也是一样的。 那既然这么难唱，我们今天也是请来了张鹤轩，要不要化身老师教大家一下，就你的高音作品怎么样大家唱高音可以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我觉得最主要 唱，我们今天也是请来了张鹤轩，要不要化身老师教大家一下，就你的高音作品怎么样大家唱高音可以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是要科学的方式 啊， 当然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太清楚 啊， 就是我希望如果大家很喜欢唱歌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老师，然后跟大家教大家一些比较科学的，然后比较没有那么伤嗓子的一些发声的方式。 哎，胸腹式呼吸现在很多人都常听到哈，但是不见得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可以使用得到。你是天生会唱高音的歌手吗？ 不是，因为我最开始学唱歌的时候，老师说我的声音很一般，对，就是条件太一般了。 条件太， 对，尤其 是音色本身， 不就是 整体， 对。 我的天，那是很伤人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吧，然后老师觉得一般的初中都在变声嘛，那有的人会变完了之后声音还是比较明亮的， 对， 然后我的声音就比较低沉，然后低沉不说吧，然后又好像没有太多的那个领悟能力，就比较笨的一个人。 作为经过变声期的男生都懂，在这个变声期的时候，男生如果是低沉的话，其实说话声音是好听的， 并没有，真的并没有。 你不喜欢低沉的声音？ 也不是，我是那个时候学声乐的时候，老师给我的一个算是建议啊，或者说是一个，就觉得你的声音，条件很真的很一般，然后高音也不会有什么， 高音上不去了。 对，因为本身就是男中音。因为学的美声嘛，老师就说那你可能也就这样了， 唱一唱爵士什么的。 爵士我都没唱过，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学的是美声。 那你那时候就是彻底死心说不能唱高音了，还是说那我一定要打破我自己？ 对啊，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想我要练出来，然后练之后就声带小结了，所以大家 就是硬喊的那种练。 对啊，大家就不要跟我学 啊， 就我这人比较轴 啊， 然后有一些事儿不会太多去跟人交流，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只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可能就会有一个该有的一个回报。 人啊，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太自信， 就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自己去钻这个牛角尖， 太盲目哈。 对，因为你真的需要唱歌这个东西，不单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它也是一个技术的表达。 哎，那关于如何可以表达的好，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张鹤轩都经历过哪些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慢慢聊。 好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唱歌哈，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更难一点的猎手。 好吧， 直接来好不好？猎手。 失去相信谎言背后的中心，或许是自己太执迷命题游戏啊，捏他的脚步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就算看清了面目，说是麦克身上的事物停住 I swear or never be with a diver， 让你一生孤独没有退路的路，你看不到我眉眼交错却不明下落，明知的乱走刺激耳朵来不及闪躲，脚步

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大家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在降雨影响下，气温也有所下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大部分时间体感较舒适，早晚偏凉，体弱者请注意适当调整着装。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晚上，中山公园音乐堂在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记忆宝藏》《戴安娜与阿克顿》双人舞《长青指路》《军民联欢》等精彩选段中，为期58天的“打开艺术之门”2018年暑期艺术节唯美落幕。演出前的闭幕仪式由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主持人嘉瑞担任。由央视音乐频道推出的大型乐队主题节目《超级乐队》第一季也在昨天晚上正式落幕。超级乐队突破了近年来电视节目季播制作中的录制加后期的模式，从8月推出以来，连续5场的长时段大直播全真唱的节目设置，让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直呼胆大。随着节目播出的不断深入，10支乐队相继登场，一次次的真弹真唱让直播态彻底绽放了这种形式原有的生命力。10支乐队中既有年轻的纸人乐队，也有老资历的杭盖乐队，既有以爵士风见长的 Mr. Miss 乐队，也有以重金属广受欢迎的左右乐队，既有音乐朗朗入耳的旅行团乐队，也有让现场燃到爆的音乐老炮唱作人秦勇，既有活泼向上的青春情怀，也有父子相爱的感人故事。最后来看由濮存昕参演的儿童剧《汉字王国之成语秘境》8月31号到9月2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让观众在笑声中领略中国汉字和成语文化的魅力。濮存昕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戏剧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让人欣慰。而《汉字王国之成语秘境》以汉字和成语为切入点，对传统文化有着巧妙的关注和诠释。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长安街一线东向西，建国路四惠桥进京方向，西二环南向北，北二环西段西向东，正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七风云我绝不衰，横下岸翻天覆地我填我写，自我的不来，借空是从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傲慢做本性，盲然言行失敬，那管你万世巨星，这是索性我任性，与天前王命拼命。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人性，与天前王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人已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横牛汉翻天覆地我填我写，自我的不来，这空是从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人性，以天性王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人已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横下岸翻天覆地我填我写，自我的不来，这空是从眼光的野狼。叱咤风云我人已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横下岸翻天覆地我填我写，自我的不来，这空是从眼光的野狼。 哇哦，等一下，这首乱世剧情我必须聊天的时候也要就是这个音乐。哎，想到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自己走路都可拽了，对，自带风的那种。哦，乱世巨星也是翻唱陈小春的那首作品。 对对对， 当时也是一个剧找到你了哈。 为了你热爱整个世界 啊， 一个插曲 啊哈。 对， 大家都知道张赫轩东北人， 对，东北人 啊， 然后要唱广东话。 哦， 之前唱过吗？ 我小的时候就听的是香港的音乐 啊， 很多，对，所以小的时候会去模仿一些这个 唱法啊。 对， 那你是怎么唱学的？是标拼音的？ 硬学啊。 啊， 就是反复听 啊， 然后听到想吐的感觉的时候，好像就哎，好像有点像了。对 啊，那也还可以，因为我看现在的很多听歌软件当中，这个广东话的歌曲这样、 那个、 都会拼音标注 哦， 你就可以直接跟着唱。 那个时候可能比较笨吧。 那你在唱 反复听、 你现在唱这个乱世巨星的时候是很顺畅的 啊？对，这个还好，因为 语言方面已经 OK 了 啊。录音的时候是一个广东老师 啊， 然后帮我听的，觉得OK 的，然后我们才录的。对 啊，有些歌手说在现场演唱这个广东话的时候，可能会内心有一点虚虚的。 有一点点，不过还好吧。对， 你现在反正已经 OK 了。 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也有翻唱过《一生中最爱》。对 啊，那首歌更难了，《一生所爱》吗？ 一生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 对， 那种 谭咏麟的。 乱世巨星，你在现场表达的时候会跳舞吗？ 不会吧，因为我四肢不太协调啊。 这不往唱跳歌手方面转一下吗？ 左右啊，这样表演吗 ？OK， 这是我们听到唱跳的歌曲《乱世巨星》。虽然我们今天是唱的非常的好，并没有跳，以后可以期待一下哈。 以后也不会吧？应该 让我跳舞应该很难呢。 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其实很好听，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17:4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调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赫轩。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张赫轩带来一张全新大碟叫做 Freedom，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不变呢，就是他自己来创作完成的，先听听看。 你说我不浪漫，有一点无聊。你说我零记忆，有没有情调？你说我爱自己，还有一些焦躁。我不是不浪漫，只是有点老套。我不是零记忆，只是经不起早。偶尔我会迟到，只会对你傻笑。这个世界那么大，你我的相遇在我心里都一直是个童话。你的愿望不大，等我会实现的，让时间在看不够你那爱笑的脸，我会记在心里面，记记心里面定格那美丽的画面。不管世界在变迁，让它去改变，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牵着你的手到永远，黑发变一线，直到老去的那一天都不会变。不是不浪漫，只是有点老套。我不是零记忆，只是经不起早。偶尔我会迟到，只会对你傻笑。这个世界那么大，你我的相遇在我心里都一直是个童话。你的愿望不大，但我会实现的，让时间在再慢一点，看不够你那爱笑的脸，我会记在心里面，记记心里面定格那美丽的画面。不管世界在变迁，让它去改变，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牵着你的手到永远，黑发变一线，直到老去的那一天都不会变。时间再慢一点，再慢一点，看不够你那爱笑的脸，我会记在心里面，记记心里面定格那美丽的画面。不管世界在变迁，让它去改变，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牵着你的手到永远，黑发变一线，直到老去的那一天 都不会变 No 不会 不变。这首歌来自于张赫轩自己的作词和作曲，我很喜欢这一段。 好， 哎，就这一段 哦，又不是我唱的啊。 你唱的当然是很好听、啊、我觉得编曲方面这段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哦， 因为以往我们听到这个摇滚作品当中好像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然后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元素在的话 会有这样的音色哈， 对，会让人放空、嗯 啊、 哦，放轻松。然后你包括中间转场的时候也用了这么一段哈， 嗯， 这是在去年四月份发行的专辑，叫做 Freedom、嗯、自由、嗯。那之所以叫做自由，这张专辑听起来好像你做的很自由了。 里面的风格很多 啊， funk 啊之类的一些，还有爵士一点点的，对，都有一点。 风格太多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没有一个统一性。 嗯，其实。这张专辑我只是觉得我想尝试不同的曲风， 嗯， 然后看看自己什么能唱什么不能唱， 嗯， 对，当初公司的想法也差不多吧，这样 就让大家知道张赫轩有很多面， 嗯，对，比较立体一点给大家。 哎、 嗯， 那这首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不变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 对， 我当时看到这文案当中说这首歌是小情歌， 嗯， 然后我打开一听这么重，男女算是小情歌， 还好吧，不是很重嘛。 其实看歌词营造出来的氛围，它是小情歌的氛围。 嗯， 但是你演唱起来依然是那种非常饱满的。 啊，当然了，对待感情一定要很饱满 啊哈， 很有热情。 这个歌里面唱的歌词都是真实的你吗？你说我不浪漫，有一点无聊。你说我零记忆，又没有情调。你说我孩子气，还有一些焦躁。 对，哎，你读出来那么好听呢、啊。 哎呦， 你再读两遍吧。 哎，真实当中的张赫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呀、啊，不懂浪漫，没有情调， 浪漫确实不太懂，这是事实。 这首情歌是你根据自己的感情经历写的吗？ 对呀、啊，这个是真的。 哦、啊，那不变指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变还是？ 当然，感情当中的不变。 嗯， 对，只是感情。 那你在音乐路上其实是发生很多改变的。 形象，你原先戴眼镜，现在不戴眼镜。 嗯， 然后。音乐的风格原先大部分要不然情歌要不然流行摇滚，然后现在个人觉得稍微的变那么一点点吧，也不是很72变吧，我觉得 这样的变与不变在你看来是一个纠结的过程吗？ 不是，我觉得是应该走的路， 每一步都是到了这个份儿上了， 对， 你就往前走了， 对， 并没有说自己很敢于去，我一定要把自己敲碎了，然后一点一点呈现，重新打破那种。 我是觉得我该走每一步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出选择。 嗯， 对，我不会去，我之前是比较优柔寡断的一个人。 哦， 那进了这行之后，我是觉得让自己不再那么优柔寡断。 这一点其实挺难的， 这个是让自己不要那么想一些事儿，因为，这个行当有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就是你想的。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句话怎么听起来好有哲理哦？不是你想就是你想的，大家可以细品一下。 跟你想的可能未必是你想呈现出的那个样子， 嗯、 因为有好多的因素在里面，围绕着你，不是你说我要天就是天，我要地就是地的，对。所以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能自己果断一些会比较好一点，对大家都好，都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是这样， 这一点其实挺难得的，因为在一个行当当中走着走着，有些人可能就会迷茫，失去方向，甚至于说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有的人可能走得很保守，你算是走得比较清醒的那一挂的。 之前也迷糊过、但是我是觉得那样又能怎么样呢？那你还不如你想，你有自己的一个规划， 嗯哼， 就不要再去让他人给你一个规划， 嗯哼， 你要做什么？如果你跟公司说，你这公司很快答应你了 ，OK 的，大家都很方便，这样、对。 OK， 去年四月份的这张全创作专辑叫做《Freedom》，当中收录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对， 如果说你没有听过或者曾经忽略过的话，可以重新拿来再好好的品一品了。今年呢也会带来一张全新的 EP 哈，据说。 对，今年的 EP 大概4-5首歌吧。 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上线呢？ 都会一首一首的发。 对，然后风格也是不定的。

惊叹，放空，陶醉。 告诉我怎样做才能够遇见你，当我们白雪骄阳的年纪，时光如流水一样匆匆而去，不知不觉我们都在老去。 自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要追求的，尤其是当看到天上自在的鸟儿时，好像也变得格外憧憬。 风吹吹动了我那向往自由的心，我愿像那鸟儿一样自由自在飞翔，忘了吧放了吧一生一世的纠缠， 难得的放空，难得的思考，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光，需要这一路上的阳光。 我想要飞翔在蓝天，看往事悲欢如烟，我想要拥抱你宝贝，让你尝尽世间苦悲， 九七四 Live Show， 九月一号的最后一个小时，让我们跟随劲松一起独自旅行。欢迎劲松。 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在大石桥的夜晚弹吉他，擦肩而过，转眼分离，我们独自。 我们节目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前面一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能唱的张赫轩在节目当中带来了非常高的高音。后一小时请来的这位歌手呢，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作品是在两年前，当时呢一首独自旅行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舒服。他的名字呢跟某一个地铁站这真是一模一样，劲松。好，欢迎劲松。首先带来我们的第一首作品就叫做远方的旅行者，先听吧。 像少年派的老虎，勇敢和他相。 去远方，大陆只能说说而已。人们爱自由，但更害怕老无所依。你说要骑着摩托一路向西看一看夕阳，再盖个大房子和朋友们老有所依。如果谁的房间漏雨，我们一起上房补瓦。如果谁走了，我们一起唱歌送达。远方走多远才能看得见？也许它就在你身边。现实的束缚像少年派的老虎，勇敢和他相处，到达彼岸的幸福。 从来没有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西班牙语呢好像也只会说一个 Hola 以及很简单的这个 Muchas Gracias， 但是听着这首远方的旅行者，好像就已经来到了这个色彩非常斑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劲松，这个主持人也是非常的狠啊，上来也不给人家辩驳的机会，真的跟地铁站是一模一样的，叫起来。哎，我们还拿那个我前方的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所以劲松是你的本名是吗？ 对，我姓劲。 啊，那你这名字就大家听起来也很好记，特别是北京的听众。 对对对， 是不是北京的粉丝特别多？ 啊，对对对。 远方的旅行者这首歌曲是你爱远方的一个人？ 嗯，不是，这是写我一个哥们儿了。 啊、 嗯， 他是一个爱旅行的人。 对， 不是你自己的经历啊？ 不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俩经常在一起聊天，因为他去的地方非常多。 啊、 他是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做主持人的。 哦， 然后他。他叫大兵，然后之前他在那个做主持人的时候呢，经常去用那个放假时间带着包到处去旅行、然后发生了很多传奇的故事，我俩就聊这些故事， 就发现旅行实在是太有乐趣了。 对， 因为没有时间上班了，得干脆自己旅行去了。 对对对， 那后来真的就是职业旅行家吗？ 对，因为他在旅行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包括他后来写书也是很多素材来自于旅行中认识的人和事。 哎，确实好像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自己看了很多的新鲜的事物， 对， 回来之后你的心情也发生变化了。 对对对， 以前很在意很拧巴一些事儿，好像也没说什么，他就自然的解开了。 对，因为路上很多跟你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在愉快的生活，你就会被影响。 嗯哼， 对。 远方的旅行者这首歌当中我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唱到说，这个现实的束缚像少年派的老虎，我觉得这句比喻拿捏得很到位 啊。对，因为我本人很喜欢李安电影，然后那个少年派那个电影我也看了，然后我觉得非常棒。 我们那天也是在跟朋友在聊天，说这个电影好像包括这个奇幻漂流，这个少年派跟那个老虎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自由和这个非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探讨。 你不得不跟他相处， 哎， 老虎在一条船上。 是、你的作品当中大多是在探讨，是在讲述，还是在 都有？就是像我们写歌都是有写实的有写虚的，但是民谣方面就是以写实的为主，或者引发了一些思考，或者是一些抒情的东西吧。 现在有些歌手是喜欢说我自己有一个明确的风格的方向和定义，有一些歌手说我都可以，我没有一个明确的。你是哪一种？ 我是有一个偏主的一个风格，但是不局限。 天主的就是民谣 啊、嗯，对，民谣再加点流行和摇滚的元素里面。 嗯哼，我觉得今天在9月1号的第一天啊，我们听听这个简单的吉他，再配上非常好听的口琴声，可以让人的心情变愉悦、变放松很多。嗯、第一首歌是《远方的旅行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老路小路》。老路小路是 啊、也是写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吧？ 啊、哦，老路是一个人，小路是一个人。 那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叫小鹿，后来他变老了嘛，啊、变叫我就叫老鹿啊、嗯。 哎呦， 这样啊、嗯， 做你朋友也真的是，你说写首歌给他，那多开心，就是、啊、老鹿，时间就在我身上，就这么被你写出来了，从小鹿变成老鹿， 时光感对啊，时光感。 好吧，18:15，我们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劲松。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谁还不是一个从小到老的这样一个过程？好在我现在还可以说自己是小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是《老路小路》，继续的欢迎劲松。 把吉他走上一条离家的路，那是一条混不出头也不能够回头的路，苦乐自知有多少，处处是江湖，爱恨不说有多少，夜夜是孤独。小路变得有点沉默，别人说他有点酷，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苦楚。漂漂泊泊多少年，停停走走了多少天，到哪里才能结束这无尽的旅途。老路唱起的那首歌，那些落花流水流言留不住，是否总是心上的人而假作他人负，是否总有些遗憾留在酒杯最深处。酒吧在五一街的转角处，那是一个有着许多故事的小屋，飘荡在丽江的夜呀，醉倒在异乡的人啊，留在这里的回忆有悲伤也有幸福。老路就是当年的小路，我不说你也清楚，那时候我们都会聚在大冰的小屋，在小屋里想这些朋友，在小屋里想那些姑娘，小屋里流浪的人们唱 唱着流浪歌手的情人。老路唱起的那首歌为何让我泪眼模糊，明知那些落花流水留也留不住，是否为了向往的生活我走遍了天涯路，是否总有些遗憾留在酒杯最深处。老路其实我们都一样，渐渐失去了青春的赌注，我们兄弟聚聚散散也不过是个天涯，人生匆匆数十载，活到几时才明白，而今小问君何在，醉看与独白，而今小问君何在，醉看与独白。 老路小路，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彭坦的那首《笑笑》。那首歌曲大概讲述的是一个叫笑笑的女孩，然后小时候特别爱笑，然后所有人都称赞她笑，你看笑起来多漂亮呀。 嗯。 但是随着她慢慢长大，这个过程当中，她发现自己渐渐的不爱笑了，然后开始会装着一种虚伪的笑容，像戴着一副面具一样。大家看待她的眼光也变了，然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笑笑也变得开始不知所措了，然后开始迷茫迷失了。你这首《老路小路》讲述的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对。它可能代表着某个就是一个经历吧。 嗯， 很多人的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寻找一个乌托邦或者是寻找自由的一个经历。 哎，我觉得第一首歌曲《远方旅行者》的时候，听那个口琴声的时候还挺浪漫的，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色彩斑斓的画面。而到了《老路小路》的时候，这个口琴声一响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是时光如梭。 嗯， 所以这个口琴声结束，好了，那几十年的时间也结束了，小路变成了老路。 对。 这首歌是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 对， 在他身上你是有很多感慨是吗？ 嗯，对，因为我是见到他是他一个青春岁月的一个小伙子， 风华正茂的时候。 对，然后背着把吉他寻找他的生活。 嗯哼， 因为他是西安人。 嗯， 然后他辞了他的那个固定的工作，然后到云南啊各地去采风，背着把吉他这样流浪的生活， 追求梦想。 对，我是想说的是，就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就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些浪漫的自由的事情。 确实是。嗯， 这样可以在以后的回忆。嗯，然后写这首歌就是为了表达这份岁月，经过的这段乌托邦的岁月吧。 对， 或者一个情节。 其实听起来好像我们觉得有点唏嘘有点感慨，但有时候作品出来就仅仅是让我们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想一些画面，我们没有说刻意的想要大家去感慨什么，想要说哪一种方式是对的，哪一种方式是好的，并没有。 对，没有思考这个。对， 对，它仅仅是一个探讨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也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它营造出来那个氛围和感觉，每个人听可能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刚才说到遇见小路的时候，小路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纪，然后转眼间他就变成老路了，所以遇见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劲松现场版本带来的《遇见你》，欢迎劲松。 谢谢你在人海之中来到我身边，平凡相遇的街上，整个楼座旁伴海人的海洋，捧起每一只萤火虫的光亮，每一个瞬间，每一

卸下了重担，轻轻地躺在路旁听我唱。 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目的地不重要，沿途的风景会让你感慨、惊叹、放空、陶醉。 告诉我怎样做才能够遇见你，当我们白雪骄阳的年纪，时光如流水一样匆匆而去，不知不觉我们都在老去。 自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要追求的，尤其是当看到天上自在的鸟儿时，好像也变得格外憧憬。 风吹吹动了我那向往自由的心，我愿像那鸟儿一样自由自在飞翔。忘了吧，放了吧，一生一世的纠缠，牵挂的鸟儿不会飞翔。 难得的放空，难得的思考，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光，需要这一路上的阳光。 我想要飞翔在蓝天，想要拥抱你宝贝，让你尝尽世间苦悲，就让这一路的阳光永远照在心上，伴随我找到你宝贝，与你远走高飞。 九七四 Live Show， 九月一号的最后一个小时，让我们跟随劲松一起独自旅行。欢迎劲松。 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在大石桥的夜晚弹吉他，擦肩而过，转眼分离，我们独自。 18:37，天色呢已经越来越暗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可以把广播的音频开大一点，后半个小时的声音呢依然非常的漂亮，来自于歌手劲松。当然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了。刚才在我们这个片花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是很多人认识劲松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独自旅行，所以我们本时段呢第一首歌就从独自旅行开始，继续的欢迎劲松。 飞机飞过雪山的市容，俯瞰着雪山脚下的村庄，离开了昨天的自己，找回真正的我。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经过那海一样的油菜花，风吹起你的头发，露出你天真的脸。我们像个遥远的城市，淹没在繁忙的人群，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感到孤独？独自旅行的时候，寻找着有你的未来，向前迈出的每一步， 就会靠近你一点。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大石桥的夜晚弹吉他，擦肩而过，转眼分离，我们独自旅行。骑车去白沙，大石桥的夜晚弹吉他，擦肩而过，转眼分离，我们独自旅行。 怎么样，我们这首现场版本的独自旅行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安静？然后我觉得如果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要是闭着眼睛听的话，好像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是有些伤感的，不过感觉那个画面却是比较自在的。有朋友叫木木的说，20岁的时候第一次独自背着书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之后呢他就爱上了独自旅行。每次旅行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找路线，一个人扛行李，旅途当中呢也会遇到很多有故事的人，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好。然后有一次呢，有一个客栈老板还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陪你一起旅行的人？他摇了摇头说，哪有那么容易遇见。 对，因为很多资深的户外背包客或者是擅长旅行的人总说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说人带多的话怕累。 哎，再好的朋友，我觉得人一多了的话，一块出去玩可能难免会有些许的矛盾。 对，还是会吵架。 你是一个爱独自旅行的人吗？ 算是吧，我都喜欢。 那这首独自旅行是你在独自旅行的过程当中写出来的还是？ 是我在观察别人的生活中写出来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在丽江的白沙啊，我在那儿遇见很多来旅行的人，然后我就大家一块玩嘛，弹吉他，大石桥底下弹吉他，或者骑自行车路过那个满是油菜花的小路， 哎， 就当时我就觉得 歌词当中画面也是你所说的啊。 对，就是我写歌就是描述画面，因为当时他们都从那个北上广大城市来的，然后就感觉他们来了以后就像孩子一样，他可能回去就不是这个状态了。当时给我触动挺大的。 你自己在音乐路上也是在独自旅行是吗？ 对，因为我一开始做乐队，但是后来就没做了，就是自己当那个唱作人。 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痛仰乐队，曾经差一点你也是这个乐队当中的一份子 啊。是因为当时都是迷笛出来的， 一个学校出来的， 学校出来也是同届的。 向你发出邀请被你拒绝了 啊， 我要剑走天涯， 不是、就是、 自己一个人唱。 那会儿都挺好的朋友。对， 然后你就从那时候开始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做音乐。 对，后来就是自己背着吉他到处走。 从2002年的时候开始唱歌做歌手，现在已经一晃16年过去了。 对，一眨眼之间。 哎，有人说这个好像独立音乐人这个路走起来会稍微有点坎坷啊，可能有点拮据啊等等的，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一路啊？ 我觉得是自己选的路吧，怎么都要走吧。 啊， 就是因为任何一种生活你不了解的话，你都会产生一种或者是羡慕或者是不了解的 种种的猜测， 种种的猜测，对。 哎、 但是我每一行都是有苦有乐的，我觉得。 嗯，你这16年走过来，自己挺自在的哈。 嗯，还好还好，就自由一点。 OK，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独自旅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劲松。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一晃今天已经是9月1号了，再过23天9月24号呢就是中秋佳节了。此时此刻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买什么口味的这个月饼了。关于这个中秋佳节呢，有的人可能会思念团聚，有的人呢可能会思念某一个人。中秋佳节你思念的会是什么呢？听听看这首劲松自己版本的中秋。 难过了，我怎么安抚你？在你一个人远走的他乡，当你喝醉了，我怎能唤醒你？在你梦中那圆圆的月亮，月光下他那温柔的眼，远远的盼望着你回家。可是我这不能一群幻想的旅人，追捕我的是当初的誓言。在我们离家打拼的这些年，中秋都是自己过的，离家的人在小小的屋檐下像燕子一样相濡以沫。虽然明天我们又要分离了，在心里默默为你祝福，祝愿你在那个梦想的城市里有一个永不失去的家。旧时光，想起温柔的他，一步踏过无法回头的年华，当时说的话和笑出的泪花，回头望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归来吧，平平凡凡的人还在异乡的人海里浮沉，只要一扇装满了拥抱的门为你遮掩，为你遮掩这喧嚣的风尘。为离家打拼的这么多年，中秋都是自己过的，离家的人在小小的屋檐下像燕子一样相濡以沫。虽然明天我们又要分离了，在心里默默为你祝福，一家人在梦想的城市里 去的家。 听着这首中秋，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五仁月饼。每次到中秋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五仁月饼这个话题啊。听这首歌曲，有可能有些人会抹着眼泪，刚才自己也想抹抹眼泪，说离家这么多年，每年中秋都自己一个人过的。哎，转念一想也不是哈，身边都会有些朋友， 对， 你就不会觉得中秋孤单了。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起在外的朋友们，特别珍惜 啊哈。这首中秋是新歌，目前大家都还听不到，算是九七四我们的新歌大首播了。 对对，哎，还没有公开演唱过， 是专门为今年中秋节做的吗？ 嗯，对，专门为了中秋节写的，因为我。我在外面漂泊很多年，然后每次中秋也是看到很多跟我一样不能回家过中秋的这些朋友， 嗯， 我就非常有感而发，哎，就是不管你明天去哪个城市发展，或者是有什么那个路线，我都祝福你，这样的一个表情，这样一个心情。 每次听到说这个离家很多年，就，哎，离家多少年？ 啊，这个我好多年了， 数都数不清了。 对，我小时候就到处跑。 啊、哦。 嗯， 哦，所以不算是到北京了，从小时候就满。 小时候，对，小时候我就离家生活过，在上小学的时候啊。 哦，哎，那你离家那么多年的感受是不是会发生不停的变化？ 对，就是。 我觉得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是雀跃的，根本不想家。 一开始叛逆了。 嗯。 对，到后来就是你越来越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哎。 对。 就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视频直播啊，到了劲松现在这个年纪了，怎么样看待这个中秋，看待回家？ 能回家就回家， 就很想念了。 对对对， 嗯，这是我们听到的中秋。最后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一开始出来的那个音效，火车那个鸣笛声，我觉得很好听，叫做《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然后我在放片花时候在说这个火车的鸣笛声啊，然后包括那个铁轨的那种感觉，能不能在直播当中呈现出来？ 试试吧，应该可以吧。 好，试试哈，我们马上把这首《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呈现给各位。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那个火车的鸣笛声能不能出来效果？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劲松能不能给我们带来那样的一个画面感。哎，真的有哎，而且是印象当中那种绿皮火车的感觉。来吧，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 北方的云和高原不一样，让谁的面纱高高挂天上，天边的城市，陌生的地方，将有熟悉的朋友一起唱。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一路充实青春的歌声。发黄的铁轨，它卸下了重担，静静地躺在路旁听我唱。 车上的烟雨，看来我真的没有那种命，只有吝啬的男人在摇着二郎腿，在电话里大声地说着他的声音。火车开得比飞鸟还要快，真想张开双臂飞起来，飞向朋友，飞向爱人，飞向遥远的母亲。我不知不觉也离家多少年，我不知不觉也迷失在远方。亲爱的朋友，遥远的母亲，你们是我温暖的方向。唱一首自由简单的歌谣，经过这片脆弱的村庄。亲爱的朋友，遥远的母亲，你们是我温暖的方向。 火车开往远方的城市，今天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间六首歌曲也只能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劲松的歌曲没有听过瘾的话，诶，恰巧他马上也要开启自己的巡演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新浪微博，就叫劲松哈。 啊，劲松微博。 哎，不是那个地铁站的劲松啊，是姓劲的那个劲，然后松树的松哈。 对。 哎，然后相关信息都可以查到，感谢劲松，谢谢。 嗯，谢谢泽华。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啦，拜拜。 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8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谁取代电影在他心中的地位？当他遇见革新之美，是。